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37，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投入使用，北京城市副中心今天举行自动驾驶启动仪式，南京禄口机场今天起恢复国内航班的运行。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发布了交通出行指南。随着今天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投入使用，北京环球度假区交通出行服务日臻完善，包括连接了火车站和机场的两条地铁线路直通，以及围绕着北京市区的两条高速公路，方便本地游客出行的两条公交线路，以及可以容纳万余车辆同时泊车的停车设施，将会给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到访游客提供便捷的出行体验。在公交方面的游客可以选择589路和 T116路这两条公交线路抵达北京环球度假区。此外呢，周边的游客可以沿着北京环球度假区景观水系的南岸步行道徒步走到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北京城市副中心今天举行了自动驾驶启动仪式，发布了城市副中心自动驾驶运营首批路线。首批自动驾驶开放的路线将会覆盖行政办公区周边的区域，包括26条路段的自动驾驶测试道路完成开放申请，涵盖行政办公区、通州区政府和河南和运河森林公园，以及陆河陆城东下园以及郝家府地铁站等地，共计设立了22个站点，总里程52.84公里，每天可以接待超过100车次的用户。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北京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通州院区，今天招商推介会举办，吸引了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易才、成通人力、智联招聘、双高人力等29家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会。预计2到3家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将会达成入驻的意向，在年内将会吸引6到8家高成长性的人力资源机构入驻园区。根据介绍，中国北京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通州园区坐落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核心区，定位是政府公共服务加人力资源产业发展，围绕着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副中心的建设提供动能以及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目前已经有49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入驻园区。今年是无障碍环境建设全面提升之年，也是专项行动的收官之年。东城区聚焦了涉奥重点项目，围绕着红色景区、基本公共服务场所、示范街区和无障碍生活圈圆满地完成了指标任务。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进清你好。 你好乐陶，听众朋友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好的。这个东城区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呢，是以这个交通、住宿、商业、医疗等相关领域为重点，融入了人文、绿色、科技理念，体现了城市温度。你像今天下午我就在王府井大街采访，我就感觉这里的无障碍改造跟商圈更新是相结合的，它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很注重这个高科技的支撑。比如说我们过一条智能过一个条马路的时候，它有这个智能的斑马线，它是声光电一体化的设计，把这个过街语音提示、过街灯光秀，还有高赫载地面的发光字整合在这个智能的过街系统中，这在国内呢也是第一例。那么整个大街感觉它的道路是没有高差的，道路通行很顺畅，与公共道路也是做到了无障碍接驳。再一个就是像王府井大街很多的商场、餐厅，这些公共服务机构都能够做到无障碍出入。门前的坡道呢也能满足轮椅的使用需要，那么扶手高度呢也是符合国家标准。在大街上设立的这个公共的无障碍座椅、无障碍这个指引的标识系统也是非常人性化的。那么另外我还来到了地坛公园，这里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呢就注重跟这个古建保护相结合，在4个验票处设置无障碍人工智能 呼叫系统提供人性化的服务。你像残疾人、行动不便的老人都可以在公园实现畅行浏览。那么我今天采访中有几个老人在跟我讲说，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乐涛， 好的，感谢金青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发布的最新的消费者提示信息，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科工作人员贺桂宇。桂宇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这周都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方面的消费提示呢？ 又是一年吃大闸蟹的时间。阳澄湖大闸蟹产于苏州阳澄湖，素有蟹中之王的美称，每到金秋季节变成了广大消费者争相品尝的美味和送礼佳品。数据统计，每年九十月份随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销，投诉也进入旺季。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有拖延送货、收到的闸蟹数量与重量与宣传不符、凭蟹券无法提货等。在此我局提醒消费者，选购阳澄湖大闸蟹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关注产地，大闸蟹北自辽宁鸭绿江口，南至福建九龙江，西至湖北宜昌的三峡口都有分布，其中固城湖大闸蟹、太湖大闸蟹、长荡湖大闸蟹都小有名气，而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便是阳澄湖大闸蟹。所以消费者购买阳澄湖大闸蟹时要认准阳澄湖地理标志。第二是要选择正规的销售主体，选购时应该选择具有经营资质的销售商，同时要留心销售商是否已经取得地理标志使用权。按相关规定，未取得该使用权的企业不得对外宣称销售阳澄湖大闸蟹，消费者可登录苏州质量技术监督网站查看获得使用权的企业名单。三是网购前要了解销售承诺，特别是针对收到的大闸蟹分量数量不符、收到死蟹等问题的处理事宜，与销售商进行事前约定，应尽量选择在售后服务条款详细完备的经销商处购买。四是收货时要验收，由于大闸蟹生活在江河湖底的泥沟里，喜欢吃小动物的尸体，肠道内有大量的细菌，加上蟹含有大量的蛋白质，死后蛋白质会迅速分解，细菌大量繁殖，容易变坏，因此不能吃死蟹。消费者收货时一定要先验货再签收，如发现为死蟹，应保留凭证，并尽快与销售商联系。主持人， 好的，感谢桂宇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从今天开始，南京禄口机场开始恢复了国内航班的运行。上午的10:16，首架出港航班东航 MU2923 航班从南京禄口机场起飞，飞往青岛。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6.0， 属于中度拥堵，提醒您注意行车的安全。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乐涛，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顺心新源的原切牛羊肉组合串，真选好肉，整块原切。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领20元优惠券，50串到手才99元。 三元、古传、古碧、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1000元现金礼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你的时间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